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再次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四部门严打摄像头偷窥等黑产，已处置平台账号4000多个。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黑客技术破解并控制公共场所及家用摄像头，非法安装偷拍设备，出售破解密码，传授偷拍技术，获取他人隐私画面并借此牟利，形成一条摄像头偷窥的黑色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的个人隐私。对此，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手出击。四部门如何严打摄像头偷窥黑产，打击的效果如何，哪些场所是偷拍高危区，普通人如何防止被偷窥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知名互联网律师赵占领，欢迎您，赵律师。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哎，传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的媒体是报道了四部门联手出击严打摄像头的黑产，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在报道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住民宿在床尾发现摄像头，商场的试衣间呢竟然隔墙有眼，甚至正常的居家生活也成了陌生人围观的真人秀。那么在几大常见的电商平台上呢，都有形形色色的摄像头在售卖啊，有针孔摄像头、家庭摄像头、 AI 摄像头、手表摄像头等等。那么这些摄像头的价格呢，也是从几千元到几十块钱不等啊，甚至最便宜的有十几块钱的。那么现在我们所用的这种摄像头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联网啊，并且呢可以和手机的 APP 连上，能够远程进行操控，这就给不法分子啊违法的空间。那么近年来，摄像头为什么变成了侵犯隐私的工具？哪些场所啊是既往偷拍的高危区呢？赵律师您怎么看？ 这个和这个就是用户的隐私的类型是有关系的。那用户的隐私有一些是这个文字形式体现出来的，比如说他的一些身份信息，他的一些家庭信息，这些呢往往是一些经营者通过这个非法的方式去收集的，这是以往常见的就侵犯公民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行为。那么现在呢，通过摄像头这种方式呢，主要是因为摄像头这种方式啊，它能获得画面甚至视频，那这样的话它能满足一部分人这种偷窥欲，或者呢他利用偷拍的这个照片或者视频可以去进行牟利，或者是从事其他的违法犯罪活动。因此呢，摄像头它作为侵犯隐私的一种重要的工具，那么现在应该说也很普遍。然后这个偷拍的高危区域啊，主要是一些私密场所，比如说像酒店房间，然后卫生间，或者是这个商场的换衣间，那么也包括像有一些居民他自己的家里的卧室，或者家里的这个隐私的区域，比如说卫生间，那么这些都是相对私密的空间。另外呢，还有一些公共场所，比如说像这个电动扶梯、公交车、地铁等公共场所，在这些地方也会发生一些偷拍的这种情况。 嗯，是的。那李老师，您觉得呀，这个摄像头为什么成了侵犯隐私的一种工具？哪些场所是偷拍的高危区呢？ 咱们先说第二个问题啊，因为第二个问题是通过公安机关近年以来对类似摄像头啊这个偷窥 案件的这种侦破啊，做了一个总结啊，并且归纳出了一些高危的区域，其中包括酒店、民宿、商场的那些试衣间、公共洗手间啊、电动扶梯啊，它不是指的那种箱梯啊，指的是那种滚梯。另外呢，公交车、地铁啊，这么说算了算呢，有7个主要的地方成为公共场所的这种高危区啊。但是呢，我觉得仔细把这个公安机关通过案例的这种分析呢，我觉得可以再进一步的细化啊。比如上次上面我提到的这个7个地点，这7个地点之中的前4个，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隐私的环境啊。你比如说酒店的房间、民宿的房间啊、试衣间、这个卫生间，你等等，你说这4个地方它本身就是隐私的地方，对吧？一般的而言，这个地方不可能允许出现任何的摄像头啊，不管是公共场所的那种安全监控的摄像头，还是说你要自己安一个针孔摄像头，那更是侵犯隐私的那种设备了。所以这个4个地方如果出现了摄像头，那一定是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一种非法的安装啊，这种设备。所以这点要特别的留心啊。这个另外呢，我们看后3个地方啊，就是那种。这个步梯式的那种电动扶梯啊，公交车、地铁等等啊，也是有这种摄像头、这种私拍的这种现象啊。其实我们看，每到夏天，就是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夏天，在公交车、在地铁站啊、地铁车厢里头等等，经常有一些所谓的"咸猪手"啊，这个在社交媒体上也经常有类似的这个网友的一些爆料等等。那么如果说在这些环境中有一些不法分子啊，这个别有用心者。啊，用一些小型的摄像头，就刚才你说的那几个摄像中的手表摄像头，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不是太好的一种装备啊，非常容易造成一种公民个人隐私的一种侵犯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我觉得是由于这些原因啊，导致了这个出现这种啊，近年以来，这个摄像头啊，成为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我总体而言，我感觉到啊，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摄像头，我觉得它只是一种技术的工具啊，工具本身是没有错误的，就像一把枪握在警察手里，它是对罪犯的一个最好的震慑的工具，那么握在犯罪分子手里，它就会成为一个危害人民群众安全啊，这个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的一个犯罪的工具，所以工具本身没有问题，关键是持有工具的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摄像头为什么成为侵犯隐私的工具？我觉得主要在于近年来有些不法分子啊，别有用心啊，这个其实是借助了这样一种技术设备的一个出现啊，这个才造成了公民个人隐私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侵犯。 是的，酒店、民宿、商场的试衣间，公共洗手间、电动扶梯、公交车啊、地铁这些地方，也提醒您防偷拍要多留个心眼儿。那么，除了公共场所之外呢，部分犯罪分子啊，甚至将黑手伸向了家庭摄像头。那么对此呢，网信办等4个部门啊，对于摄像头偷窥黑产进行集中的治理，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啊，持续到本月底，为期是4个月的时间。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各类平台清理了相关违规有害的信息22000多条，处置了平台账号4000多个，处置了群组132个，下架违规产品1600多件。那么另外呢，公安部啊组织全国的公安机关依法严打，提供摄像头破解软件工具，对摄像头设施实施攻击控制。制售窃听、窃照器材等违法犯罪活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9名，查获非法控制的网络摄像头使用权限25000多个，收缴了窃听、窃照器材1500多套。那么这一次集中治理的工作重点啊，主要分为3个部分。首先啊，是非法利用摄像头偷窥个人隐私的画面；其次呢，是交易隐私视频；再有一点呢，是传授偷窥、偷拍的技术。那么，利用摄像头偷拍、偷窥等行为啊，会谋取哪些非法的利益？这背后是否已经形成了灰色的利益链条呢？赵律师，您怎么看？ 这里边呢，就是利用摄像头偷拍、偷窥啊。那么，有的它只是满足某些人的这种偷窥欲，那么有些呢，它是用于偷拍的这个视频或者是这个图片，然后去进行交易，去谋取利益、商业利益。比如说，他把这些偷拍的视频，然后传到境外的 一些非法的网站上，那么这个实际上涉嫌犯罪的，它涉及到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当然它也涉及到侵犯这个公民隐私方面的这种犯罪行为，当然还有一些呢，他利用这种偷拍这种方式，他是为了满足特定人的某种特殊的需求，比如说有一些非法有一些这种私家侦探，他为了这个帮助雇主去实现某种目的，然后去跟踪偷拍他人，然后这种情况下。这种偷拍行为也是出于谋取不法利益考虑的，然后这个背后啊，它应该说是形成一个灰色的链条，特别是这些，将偷拍、偷窥用于牟利的情况下，它有一个灰色的链条。那么包括有人去这个售卖偷拍的摄像头，然后有人去提供偷拍的工具，或者是破解的技术，或者破解的手段。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将这个获取的偷拍的。图片或者是视频去进行交易，然后去进行售卖。那么也有些人利用他所获取的这些偷拍的图像，然后去从事一些违法犯罪活动，比如说进行敲诈勒索。他拿着一些隐私的这种图像，然后要求这个受害者，比如说交钱，否则的话他会把相关的这种隐私的画面给你曝光，或者是发给其他你不愿意这个让他人知悉的这些人。所以呢，这些情况下，它都是涉嫌违法犯罪，而且这背后呢，已经形成一个灰色的利益链条。 是的，那李老师，您怎么看啊？利用摄像头偷拍、偷窥等行为，会谋取什么样的非法的利益呢？ 其实这件，你刚才说的这个行为本身就能揭示，他一定是在谋取一些非法的个人利益，或者说一个小团队的利益。因为这种摄像头的偷拍、偷窥行为本身是见不得光、见不得人的。那么他偷窥这种行为本身，他不会是仅仅满足于个人的那种不道德啊，这种偷窥的这种心理的满足啊，更多的是还要利用这种偷窥所得来的内容啊，隐私的内容啊，这个来谋取一些经济上的利益。我们看到一个警方的案例显示啊，就有些不法分子把这种刚才你提到的针孔的摄像头暗藏在酒店的客房内，或者是民宿里内。然后他干嘛呢？然后他是怎么来获取这种非法利益呢？他就是连到自己手机上以后呢，他去分享一个这种 APP 码，就这个码是他在首先建一个 QQ 群或类似的这种社交的这个群，但是他设置一个进群的一个密码。那你想要获得这个密码，那你就要付一定的费用，这个费用的多与少，那就根据他自己的一个随行就市。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人买了这个邀请码，付了一定费用之后，那么进入到这 QQ 群，所看到的画面就是犯罪分子通过针孔摄像头安装在客房里头来偷窥进入到这个客房的公民的个人隐私。那么这样的话是形成一个非法的这种利益链条。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针孔摄像头安装者他售卖这个邀请码，这个一般的价格是150到200块钱。但是他不是仅仅给他这个一个人啊，他把这个是售这个邀请码卖给他的线下一个代理，然后线下的代理再通过再线下一个代理层层的加价，大概是按照他现在这个市场黑市的价格，最终可以一个邀请码卖到500-600块钱，然后呢一个摄像头他就可以至少是要求100个邀请码，产生100个邀请码，这样的话就有上百人来同时在线观看啊，这个其他那些居住在酒店客房或民宿里的啊客人的这个个人隐私啊，所有的这个画面，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啊，就是已经是，就是他是利用这种非法侵犯工人个人这个信息啊，或者说一些不应该暴露的内容来产生这个非法的收益啊，并且进而产生了一个灰色利益链条。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产生的危害是非常大的，而且造成了一个严重的一个社会心理的这种不安定感。 是的。那么据了解啊，目前这个摄像头隐私泄露的黑产，它的门槛非常低啊。一些不法分子呢，他不需要拥有多高的计算机的水平，只需要购买一些黑客软件，而且这个黑客软件呀，可以是傻瓜操作，非常容易上手啊，或者是付费寻找技术人员帮助，就可以获取大量破解的摄像头的 ID。那么，破解他人安装在私人空间的摄像头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那么，买卖双方是否都构成了犯罪？犯罪主体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呢？赵律师。 那么，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他们的行为都涉嫌犯罪。当它首先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它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合法的权利。那么，同时呢，这种做法如果说它没有其他严重后果，还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话，但它还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么，按照第42条的规定，就是说偷拍、这个偷窥、还有窃听等等，散布他隐私的，然后处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情节严重的话，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罚款。那么如果说，偷拍他人的这个个人信息达到一定数量，啊，达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数量，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的这种行为还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那么如果把所偷拍的这些，包含私密这个。私密，比如说包括人体一些部位，或者是裸露的这种图片或者视频，去进行传播、售卖的话，那么还涉及到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那么有些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黑客手段破解他人的这个摄像头，然后把存储在这个云服务器上的这些视频或者图片，然后获取，然后再进行售卖。那这种行为呢，它是另外一种犯罪行为，就是说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所以就是说，这是对于获取方，非法获取方来讲，就是非法这个盗取他人的这种，或者偷窥他人的这种，隐私的这种行为方来讲，那么也是卖方。那么对于买方来讲，那么他的做法呢，也是属于是非法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如果达到一定数量，也是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同时，他如果把非法获取的这个通过偷拍途径获得的他人的这种图片或者视频，再用于其他的目的，比如说进行售卖，或者是从事一些敲诈勒索的行为，那么则构成相应的犯罪行为。 是的，那李老师啊，您怎么看破解他人安装在私人空间摄像头的这种行为，买卖双方是否都构成了犯罪，应该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呢？ 确实，像这种现象中的，无论是这个出售的一方还是观看的一方，所谓的就是买卖双方啊，都应该是触犯了我们国家这方面相关的法律条文的规定啊。这个要承担啊各种各样的责任，比如说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啊。当然，具体的案件具体分析要看你是触犯了哪一方面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在我看来啊，目前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法律具体的条文，主要体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一条规定，那就是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以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的这种罚款。那么，我觉得首先在读到这一条的时候，我就感到有点惊讶，因为我看，无论是5日以上的拘留，还是5日以下的拘留，这个以及500块钱的这种啊，这个经济上的罚款，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所产生的这种危害啊，对个人隐私侵犯所产生的危害一对比的话，现行的这个管理处罚法这方面的规定，我觉得实在是太低了啊，这个违法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当然了，在2017年6月1号的时候，我们看两高司法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解释啊，对于这个前面所提及的这个处罚法的内容啊，有了一定的修改和提升啊。它是这么规定的：就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但是没说金额；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罚金它虽然数额没公布，但是我觉得首先在这个有期徒刑的这个年限上啊，就不是所谓的5日以下，是什么10日以上等等啊这种处罚了。那么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更严重的是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么这个还多少还是有一定的处罚的力度的，但是我仍然觉得还是很不够。 是的，偷窥啊是一种侵害他人隐私权以及个人信息权的行为。蓄意偷窥他人隐私，需要承担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在内的不同层级的法律责任。要从法律层面最大程度地杜绝摄像头偷窥这一违法行为进一步泛滥。 那么普通人要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不被偷窥，如何防止偷窥等不法行径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四部门严打摄像头偷窥等黑产，已处置平台账号4000多个。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黑客技术破解并控制公共场所及家用摄像头，非法安装偷拍设备，出售破解密码，传授偷拍技术，获取他人隐私画面并借此牟利，形成一条摄像头偷窥的黑色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的个人隐私。对此，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手出击。四部门如何严打摄像头偷窥黑产？打击的效果如何？哪些场所是偷拍高危区？普通人如何防止被偷窥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知名互联网律师赵占领，另外一位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再次欢迎两位。那么针对摄像头有可能侵犯隐私的行为啊，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士就说了啊，一些口碑较好的大品牌的产品会不定期的升级，甚至是做到了一机一密啊，也就是一个摄像头一个密码，安全性还是很高的。但是呢，一些几十块钱的便宜产品可能做不到这种加密的程度。另外呢，就是你即便买了正规品牌的产品，如果不及时的更改初始密码，或者是设置非常简单的弱口令的密码，也很容易被破解。好，比如说你设置12345678啊，像这种密码就是很容易被破解的。那么两位觉得普通消费者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安全，防止被偷窥呢？赵律师。 这个就是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自己购买摄像头，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首先要从正规渠道去购买摄像头，然后这个选择正规厂家的生产的产品。那么其次呢，在安装摄像头的时候要避开隐私区域，比如说不要对准这个卧室、浴室等等，而且要经常检查一下这个摄像头它角度是否会发生变化，同时呢要养成一个就是定期更换密码的习惯，防止这个密码被破解。那同时呢，还要通过一些安全软件去进行杀毒，然后防止这个因为存在漏洞导致这个软件相应的这个获取导致这个存在啊。第三个就是要定期通过这种安全软件进行查杀病毒木马，然后防止其中有可能存在的一些技术的破解行为。那么这是对于消费者自己然后购买摄像头，在自己家里边或者其他的私密场所安装摄像头的情况，然后从这些角度可以去进行防范。但是如果说是在一些公共场所的话，那么作为消费者，那可能就相对比较难以防范。比如说在一些这个酒店的房间，或者是在这个商场的换衣间，在这样的场所，那自己只能是说通过肉眼去查看，看看有没有异常。当然网上也有介绍，就是怎样去查看，也有这样的一些技术帖，这样的一些文章，也了解一些常用的技巧来去判断。但总体来讲，大多数用户、大多数消费者，他并不是专业的技术人士，可能还很难，就是说及时准确的去发现有这样的一些违法的行为或者线索。那所以呢，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可能能防范的这个或者能防范的空间还是有限的。所以对于这种非法的偷拍、偷窥他人的这种行为，的关键还是要靠这个相关的厂商，比如说一些公共场所，像商场的这个管理方或者酒店的运营方，要加强管理，然后定期进行这种安全的检查，通过技术的手段进行检测，看看有没有人非法安装摄像头。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公安机关，然后要加大对这样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是的，那李老师，您觉得呀，普通的消费者啊，我们可能都是技术的小白，那怎么样能够保护自己的隐私安全，防止被偷窥呢？ 普通消费者要保护个人的这个隐私，有这么几个做法啊。第一个，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如果你非得觉得需要购买一台家庭之用的摄像头产品，那你千万别买那些便宜货啊，更不要买地摊货。一定要买那些所谓的大品牌的正规产品啊，这样的话起码你还有一个保障。 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定期的更换自己的家庭摄像头的这个密码，千万在这个环节上，您别怕麻烦啊。而且呢，这个密码您设的还要稍微的复杂一点啊，比如有个大写字母，有个符号啊等等。然后呢，你别设成12345，也别设成自己的生日啊。如果你实在怕密码有点复杂，以后你记不住的话，我觉得好记性不如赖笔头。你给他记得一个家庭的一个，比如比较啊，就家庭的一些，比如说都是一些比较私密的信息中，你记在一个本上，你搁在一个家庭比较保留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啊，这样呢也能记得住。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要注意，你要买了这个家庭用的摄像头啊，你要注意它的安装，也就是说安装的位置上你要有一些讲究，你绝对不能安装在自己的卧室、卫生间，或者说把镜头朝向这两个啊隐私之处啊。另外呢，你还要多留个心眼儿，对吧？看看自己这个摄像头的这个角度是不是跟你这个当初最初安装的时候那个角度是完全一样的。如果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方向性的变化的话，那你就要想一想，这个你借自个儿的家庭摄像头的这个密码也好，账号也好，是不是被人家黑客或者说犯罪分子给破解了？啊，这要想一想啊，这个时候你就要留个心。另外，最后呢，其实我还有一个个人建议。我们都知道啊，家庭用的摄像头啊，我们把它给这个买回来放在自己家里，其实它原来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防范家庭出现一些不安全的这个情况。你比如说被犯罪分子啊强行开门、撬门、溜门、撬锁，或者钻窗、钻门等于进来了等等这种。但是如果你自己对摄像头或网络技术不是很熟悉和了解的话，我觉得啊，再好的摄像头的产品也不是那么100%的安全啊。就是如果说是遇到一个高手黑客的话啊，或者说有这方面比较精深的研究的话，那犯罪分子要想破解大品牌的这种产品，他也是能做到的。所以我觉得啊，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能不在家庭安装摄像头就不安，这是最好的解决，起码在家庭这个环境中，防止啊有别有用心的人通过家庭摄像头的这种账号的破解来偷窥我们个人的家庭生活。 是的，那么目前的网信办啊等四部门对于摄像头偷窥黑产为期4个月的集中整治已经接近了尾声。接下来呢，市场监管总局还要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行政指导会，要求强化平台内的假冒伪劣摄像头等等商品的治理。那么两位觉得还应该筑牢哪些屏障来遏制摄像头偷窥黑产的生存空间，切实保护好公民个人的隐私安全呢？赵律师。 还有几个角度，就一个是，从这个销售渠道的角度，然后去打击非法售卖一些摄像头，还有这个非法售卖破解软件、破解技术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主要是，通过监管部门要求一些电商平台履行管理责任，对于平台上发现有类似的交易行为，应当及时的进行这个制止，把相关的线索提交给这个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甚至公安机关。那么这是一种，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对于就是国内，有一些从事，有一些这个企业啊，它是提供这种摄像头的，就合法提供摄像头的，那么他们同时有可能有这种云监控平台，也就是说用户他进行的这种录像这个监控，他所产生的这个视频的文件，它存在云端，也就是这个企业的服务器上，那么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服务器是否安全？就至关重要，所以呢，监管部门对于这样的企业，特别是这种云平台，那么它的这种技术的安全性要开展监督检查，然后避免由于他们自身所存在的漏洞，导致存在他服务器上的用户的隐私的视频或者是其他的信息被非法的获取。 是的，那李老师，您觉得还应该筑牢哪些屏障来保护公民个人隐私安全呢？ 我们当然要为网信办等四个部门啊，对于摄像头偷窥黑产现象进行这个集中整治啊，感到欣慰。但是对于目前啊这个媒体所揭露出来的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我觉得大家都是深感不安啊。所谓我们古人有句话叫"卧榻之侧且容他人偷窥"，对吧？这种事情是不敢去设想的。 所以，要是想彻底、坚决而有效地遏制摄像头这个偷窥等黑产的生存空间，切实保护好公民的个人隐私安全，我觉得有几个必须是要做到的。那么，第一个必须就是必须要对摄像头偷窥黑产的这个社会危害和负面影响要高度重视。怎么重视呢？要把它提升到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的这个高度。我们现在不是一般通常就讲要给老百姓们啊，这个幸福感、获得感以及安全感，是吧？这三感。但是现在这个摄像头黑产对此形成的这种威胁，严重威胁，它就好像悬在公民心理上的一把刀一样啊！这个好像这个刀随时就可能落下来啊！即便是暂时我们那些没有受到这个侵害的人，也会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安。所以这件事儿它绝不是一件小事儿。因此，这个网信办等四大部门，这个为期4个月的集中整治固然是很必要的，但是也不能说这4个月整治完了，这事儿好像就告一段落了。我觉着还是应该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治理机制啊，保持对于摄像头黑产的这种高压态势。那么第二个必须呢，我觉得就是要必须对摄像头的这个产业源头进行严管。是否可以考虑像管制刀具、枪械一样，把这种摄像头的产业也列为一个严管的对象啊？对所有的这种啊摄像头的产品进行唯一性的这种编号，对购买者啊，不管是谁，都实行实名登记。这样的话，就做到所有的产品可以来源可查、去向也可查，从而断绝了这个犯罪分子借助这一个摄像头工具来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这种空间。那么第三个必须就是必须进一步提升利用摄像头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犯罪成本啊。上面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规定或者两高的司法解释对此类这个犯罪行为的处罚内容啊，但总体的感觉，我觉得处罚的这种力度啊还是比较的轻啊。以犯罪分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所产生的危害相比，以犯罪分子从这种摄像头黑产获得的巨大利益相比，啊，目前我们国家规定的一种法律处罚的措施，我觉得还不足以让这类犯罪分子，这个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程度。我觉得这是这类现象啊，有点越演越烈的原因之一。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啊？这个修改相关的法律规定，进一步的加大这方面的司法的处罚力度，我觉得这是彻底震慑摄像头偷窥黑产的最有力的武器。 是的，要治理摄像头偷窥黑产，必须严惩各类存在问题的企业平台，不留死角。硬件生产环节还要不断升级风险防范的技术手段，尽可能的压缩黑客利用漏洞作恶的空间，别让摄像头成为窃取隐私的窗口。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